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60%。 明天白天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风和日丽，能见度较好，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但是也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推出的是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丰台，看一看丰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底能够给咱们的居民朋友带来哪些就诊的便利。智能手环随时为你连接家庭医生，手机 APP 可以完成一对一贴心健康服务。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正在让丰台区的居民享受更有获得感的社区就诊体验。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签约家庭医生，怎样才能够帮您做好健康管理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为您邀请到丰台区卫计委主任刘婉莹、丰台区西罗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海涛、西罗园街道杨桥北里社区居民王月民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健康守护在丰台。 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不起。 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丰台。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丰台区卫生计生委的主任刘婉莹。刘主任，首先要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也为大伙邀请到了丰台区西罗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吴海涛。吴主任，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社区居民，他住在西罗园街道杨桥北里，王月民。王叔叔，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王叔叔，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王叔叔这中气十足啊。但是王叔叔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啊，进直播间之前我看到王叔叔是坐着轮椅来的，行动不是特别的方便哈。今天呢也让王叔叔跟我们具体聊一聊，在日常出门不是特别方便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咱们在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时候，有一些小灾小病是不是感觉方便了一些，咱们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觉得还不是特别完善还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希望您今天通过节目给多提提意见。那关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发送过来，同时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15-0822 和 010-615-0833。 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网络的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准备了5份互动礼物，只要您对于丰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建议都可以，就会有机会，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5位听众朋友送出真空拔罐器一套。那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随时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都说健康守护在身边，谁最有发言权，一定是社区的居民。那也想问一问王叔叔，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咱们平时都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您看病的过程当中觉得方不方便，尤其是我看您经常外出的时候现在还得依靠轮椅，比如说这无障碍设施方面咱们做的怎么样，您是不是跟大伙来说一说？ 可以，我先做一个发言。我叫王月民，住在丰台区西楼园街道，今年已经68岁了。我曾经是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北京以后到了牡丹电子集团公司工作，现在退休在家。本人患有高血压、脑血管病，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都14年了。 嗯， 现在腿脚也不好，出门走路呢只能坐着轮椅，并且孩子都不在北京，就我和老伴儿在家生活。 哦， 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个西楼园社区卫生服务站，离得很近，离我们家出门直线距离也就是100多米就到。 这真是够近的。 太方便了。 嗯，那平时有什么样的情况您会去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啊？ 你这个离得近，这是一个最得天独厚的条件。 嗯， 另外再一个就是社区卫生站的药很全 啊，开药方便了， 开药方便，看的看病方便。 嗯，像您刚才说的，有这个高血压这样的这个慢性疾病，可能得定期去开药。这样的话，在家门口100多米的距离就可以解决这开药的问题了。 没错。 嗯，那之前开药，比如说要去大医院的话，离您最近的这个大医院大概离您家有多远啊？是哪家医院啊？ 三甲，你友谊医院。 啊，友谊是离您家最近的这个医院啊。这友谊医院离您大概得多远啊？ 最少就坐14路车，还得坐4站地， 还有4站地呢。嗯，其实我们说这个三甲医院离这个王叔叔他们家的距离啊，其实不算太远，4站路就能到。但是对于像王叔叔这样老年人，尤其是出门不太方便的老年朋友，这4站路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挺费劲的，尤其是孩子还不在身边。 对， 嗯，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药也方便，药品的种类现在也越来越全了，所以王叔叔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哈。嗯，那想问问王叔叔，像这个轮椅咱们推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时候，这个无障碍设施的改造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地方觉得推轮椅不是特别方便呢？ 现在就是我是离不开轮椅，但是在我们小区里边，我基本上都是绿色通道 啊， 包括这个社区卫生站都是， 进了门以后一直可以到注射室，到里边药房都非常方便。 哦，完全没问题。 没问题。 嗯，看来无障碍设施的改造也非常的到位哈。那也想问一问这个吴主任，这个像王叔叔这样是不是签约的居民就签约在您所在的这个西楼园街道的这个西楼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都能给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王叔叔说了，自己经常是去社区开药，觉得药品种类挺全的。那除了开药之外，还有哪些这种便利的服务可以提供给社区的居民呢？ 好，我再介绍，就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西楼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简单情况吧。 嗯。 啊，我们西楼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丰台区的东北部，在这个中轴线的沿线三环边上啊，服务是街道是 2.86 平方公里啊，然后有16个居委会 ,8.6 万人居民这个健康归我们来管理啊。我们是北京市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优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心呢有几个六大方面的优势科室，一个是全科，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肯定以全科为主。 嗯。 啊，包括中医康复，就像刚才王大爷这块这个康复啊，就是一些肢体残疾啊，我们进行一些康复治疗，中医的治疗，针灸按摩啊，西医康复这块也是一个比较特色的科室。 嗯。 啊，还有社区的护理专业，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这个饮食管理、营养管理啊等等。还有一个是心理服务，因为现在咱们整个的社会的从这个整个的心理问题特别多， 嗯， 所以我们有特色的心理门诊啊，还有一个药学药事服务啊。举个简单例子，因为现在老年人的慢性病特别多，他有很多药， 嗯， 我们有一个特色的药事服务啊，就可以帮老年人来挑些哪些药，别互相吃了有矛盾 啊。 这样呢，帮老年人来解决一些这些问题。 嗯，别把这个药吃混了，吃错了。有一些药能一块吃，有一些药咱们得岔开吃。这个药事服务也可以帮很多的老年朋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嗯，这是其实也是全科的一个特点，因为三级院的很多专科在一起，它心内科、神内科，它各自开不同的药。 嗯， 在我们社区的全科医师呢，他可能可以来综合来考虑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我们叫社工管理，社工呢现在也是比较流行的，在国外很流行的啊，是一个。社会化管理的一个形式啊。 嗯， 我们现在2017年的门诊量大约在28万人啊，就是实际上我们的100多人的职工，实际门诊量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啊。从健康管理来说呢，我们现在以我们丰台区的广泛推广的一个智慧加医的模式啊，然后呢是一个网络信息化的一个手段，然后呢。我们组成各种不一样的团队，叫健康管理团队或者家庭医生团队，我们来管理辖区居民的一个健康情况，然后他们形成一个比如中医啊、心理啊，包括刚才说药学啊等等不同的特色的团队来进行健康管理。 哦，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服务的不再是一个医生了，他可能是一个团队， 对， 有医生、有护士，然后有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后期康复，甚至有社工的加入， 对对 对, 对， 来整个为我们的居民服务， 对对 对, 对， 嗯，这听起来就感觉特别的这种贴心，特色的服务也不少，还有这种用药的管理，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种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贴心的一些服务，尤其是用药，很多的叔叔阿姨每次吃药可能一把药。5-6种，这每天都得吃进去，但是这些药到底怎么吃，什么时候吃，这个大医院的医生不一定有耐心，会有时间一个一个给他们讲清楚。这个时候，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样的药事服务就可以起到自己的作用了。那也想问一问这个刘婉莹刘主任，在丰台区，刚才这个吴主任说的西楼园社区又是示范社区，又是标兵的社区，是只有他一家做得好啊，还是说其他的社区提供的服务也一样这么棒？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特别的好，因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于丰台区来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一支基层的基本医疗的服务队伍，不仅仅像我们西楼园社区，还有我们方庄社区、马家铺社区，还有我们的大红门社区，还有我们的右岸门社区，都是在老百姓口碑当中非常好的社区。 嗯， 我们有好几个社区荣获了全国百强、 哦、 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称号。智慧加医呢，也是在方庄社区服务中心首先推广起来的、 嗯、 目前也是在我们全区进行推广。 嗯， 那这样的一个服务呢，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老百姓做更贴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说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个名字，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名字叫家庭医生啊，在之前呢还有叫全科医生，这些名词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要说起这些名词的前身，我们知道片儿医这个说法， 我们知道片儿警比较熟。 对对，在片儿警提出的同时，提出过片儿医这样的说法，也是在2006年左右。 嗯， 这最早就是从丰台区叫起来的。 嗯， 后来这个全市就觉得这个叫法非常的好，市政府也高度的重视和认可，也就在全市进行了推广。 嗯， 片儿医这种叫法叫了一段的时间，也特别受老百姓的这种认可，也特别的亲切。之后呢，慢慢的随着我们全科医学的发展，随着我们家庭医生是服务的提出， 嗯，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我们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 啊，家庭医生呢，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提供一种服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形式，但是它并不是全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提供很多，可以刚才像我们王叔叔提到的保健、预防，还有我们康复，还有我们用药、药事服务，还有我们心理等等方方面面的服务。 嗯， 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是非常实实在在的。 嗯，看来这个服务的项目在丰台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其实都做得挺好，各家都有各家的特色。刘主任如数家珍给我们说了好几个，而且其中还有全国的这种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丰台。李梅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他说丰台区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跟西乐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水平一样吗？我马上就要搬到丰台区了，他说他马上要搬到樊家村去住了。 首先特别感谢这个网友朋友的这种对于卫生服务的这种关心和关注吧。其实我们可以很自豪的说，随着十年的基层卫生的打造，我自己感觉这是一支非常优秀和在成长的一支队伍，我们应该充分给他信任和成长的空间。经过这十年，社区卫生服务这支队伍的力量和水平都有了很大程度提高。 嗯， 大家应该之前会觉得社区卫生服务到底这个医生看病心里有没有数， 水平怎么样啊， 会有一些顾虑和担心。那我一有病，首先自己的健康大家都是很关注的，那我一定首先要找最好的专家去看，哪怕一个感冒我都想找专家看。但是找一个全科医生，我心里就会打一些鼓。但我现在从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来到丰台一年多的时间，我自己都会劝自己的家人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嗯， 首诊要选择社区，这个是最好最快也是最便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疾病问题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嗯 嗯，至于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社区都是能够像我们吴主任这样的社区这么优秀，其实上我想通过一个数字来说明，我们去年全年全丰台区的门诊的诊疗量有55%以上都是在社区完成的。 哦，占到了一半以上。 占到了一半以上了。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患者一半的人啊，他的就医选择都会愿意来选择我们的社区。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数据能够反映我们现在社区的一个水平和老百姓的信任程度了。 嗯，好，这说到社区的这个水平啊，信任程度啊，我还是想问问王叔叔，因为作为社区居民，他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像您平时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这种比如说慢性疾病，像这种高血压、心脏病这样的一个疾病，这么多年了，一般开药您就去社区，如果遇到这种突发急症的情况，您还会选择社区吗？还是说遇到突发急症的时候您就直接奔大医院啊？ 这个问题啊， 哎，王叔，您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稍微有点远啊。 因为我们这个楼里边很多了，就是老人、老年人比较多。 嗯， 平时在一块一说就是，上哪儿去？上社区卫生站。就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了，首选就是社区卫生站。 嗯，看来不光是王叔叔的选择，在这个楼里的老邻居、老伙伴们，基本上有了小问题，都先奔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了。 一传俩，俩传仨。这个人人的口碑非常高。 嗯，那这个也就是说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诊疗质量您几位都是放心的，不担心说给误诊了或者看错了。 没错，因为我的感受是什么，社区的这些医生啊服务态度特别好。 嗯， 一个是方方面面给你问的特别的详细仔细，另外他没有架子，不厌其烦。 嗯，很多的我们知道大医院这个患者非常的多，所以有的时候呢，这医生想要和患者多多交流，但是后面还有人等着，可能交流的时间相对就少一些。但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有这样的先天的优势，它对于居民交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甚至像签约了家庭医生这样的一个老病号来找我的时候，他之前吃过什么药，什么状态，作为一个家庭医生他可能都有一个了解，所以说他可以和患者更加心贴心的这种去交流，获得患者的信任。白云在我们的微信上说，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特别方便，而且不用挤公交车，在社区看病开药还比三级医院要便宜，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挺经济和实惠的。这开药方面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是不是在价格上也是有优势的？ 那我来说吧，因为这个价格现在药品价格应该全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是医保 报销的 比例对社区可能是要比二三级院要高一些， 嗯， 从这个角度可能是有一定的经济上来说可能是更患者负担可能更少一些。 嗯，好，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感觉丰台区的三甲医院好像不是特别多，想问问社区就诊之后如果遇到了转诊的话，能不能像其他区医院像其他的区一样，这个医联体的建设很到位，随时能转到大医院。那这个问题刘主任解答一下吧。 嗯，好，丰台区的三甲医院不多，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感觉。 嗯， 这个不多呢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多。随着天坛医院还有口腔医院下部的落户丰台，我想优质资源不足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目前我们辖区内的比如说电力医院、东方医院，还有我们佑安医院、731、711医院，还有我们自己区属的丰台医院、铁营医院，都是不错的。 嗯， 啊，都是二级、三级医院，还有我们中西结合医院，都是不错的这个优质资源。我想基本上是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的基本医疗的需求的。 嗯， 但如果是遇到在社区看病之后有一些这个需要转诊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转诊的路径是非常畅通的。有两种情况可以转诊，一个就是我们当遇到急症的啊突发的这种疾病的时候呢，我们的社区医务人员会进行一个处理啊，心肺复苏的处理，会进行一些应急的抢救。那在抢救平稳之后，能够通过120和999直接送到我们就近的医疗机构，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畅通的。第二种呢，就是对于我们的慢性病、常见病的这样的转诊，可能疑难病的这个转诊，可能在社区，在一些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全科医生还拿捏不准的情况下，或者需要进一步上级医院诊治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通过医联体的方式转诊上级医院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丰台的这个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几年前已经跟天坛医院形成了完全无缝的这种对接。转诊的路径非常的畅通，而且我们从社区转到大医院的这种号源一定是优先的啊，大医院一定会提前给我们预留出一定的号源，而且保证是我们副高以上的专家能够直接给老百姓看到病。 嗯， 因为转诊的病人都是经过我们全科医生初步判断，而且是经过前期的检查已经完备的，所以大医院的医生也愿意接这样从社区转来的病人， 嗯， 而不是直接从这个老百姓自己在网上挂号。这样的话前期的一些检查呀准备工作可能不如我们社区做的这么足。 嗯 嗯， 好， 所以我想这个路径是非常这样畅通的，而且我们的医联体的建设下一步不仅是天坛医院，不仅是我们这个就近的医院，我们会这个平台会越大越多，给老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其实在转诊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伙会担心会不会存在转不上去啊，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都是会开辟这个绿色通道，我们的整个医联体的建设也是非常健全的。我们在预告当中也和大伙提到，刚才呢两位嘉宾也和大伙提到，丰台区有一个叫做智慧加医的服务，大家听这个名字啊肯定觉得还挺高科技的，智慧它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说它智慧呢？是不是两位给我们解释一下？ 嗯，那我先讲讲我的理解吧。 嗯， 智慧加医的核心其实是智慧， 啊。但智慧的核心呢，我的理解是它会因人而异，它叫智慧。 对， 如果大家对，如果大家都用一个处方，那就不叫智慧了。 嗯， 如果是一张处方一直在用不进行调整，那也不是智慧了。所以一定是因人而异。一个疾病的解决方案，这个必须是随着疾病的变化，随着个体的变化进行调整的。所以我们想这个智慧如何做到，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冰冷的靠我们信息化来支撑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它就叫智慧加一了。 嗯， 当然了，智慧加一离不开信息化的支撑，但我想更多的是它应该有温度的、有深度的我们人性化的个性化的服务。 嗯， 那为能做到我们这种个性化，就第一个我们想智慧的首先能完成的就是得个性化。那这个个性化怎么能做得到呢？我们也下了一些功夫，如何像这个王叔叔这样，他的疾病就针对性的来提供解决的方案。 嗯， 那必须前提就是我们的医务人员得必须很了解， 嗯，我得知道， 很熟悉，哎，很熟悉王叔叔的情况，嗯，很熟悉他的病情，他的这个状态，他的今天的心情好不好，甚至都要很了解， 考虑进去， 哎，对，真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的加医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患者，所以就是我们要实行了一个绑定，那我们的加庭医生要跟我们的患者实行一对一的这样的绑定， 嗯， 他才能有针对性的去够提供我们的医疗服务。 嗯， 同时能做到我们的这个团队，刚才吴主任说到我们的团队很多，那我们团队也得绑定，不能今天张医生换了这个别的这个心理医生的支持，明天又换了另外一个护士，他可能相互之间的熟悉， 嗯， 哎，熟悉度没有那么高， 嗯， 他的这种沟通的成本就会很高，所以我们的团队也是相对固定，固定的团队给我们固定的患者群来服务。 嗯， 我想这是智慧的前提，因为基于了解，基于这种朋友关系的建立啊，才能让我们的这种智慧得到一个很好的发挥。 嗯， 那当然要依靠我们信息化啊，依靠我们的先进的这种互联网的手段来提供。那第二个智慧我想就是共享和协同方面的。那这样的共享呢，就是我们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来实现了，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药事服务进行共享，比如跟我们的药品的配送商进行协同共享之后，我们的药品就直接能够从配送商送到我们老百姓的家门口， 哦， 啊，入户。这样一协同，那后台全是我们信息化的支撑来完成， 嗯，也就是说大家连取药都不用再取了，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嗯，直接处方拿到手之后，我们的这后台就都知道我们的患者需要什么，那你因为他的信息很全，家庭住址就很清楚，那直接就可以， 嗯，送到家门口 了，如果是患者愿意的话啊，前提一定是患者自己的愿意， 嗯， 情况下自愿的情况下他可以送到家。 嗯 啊，但这个前提我们也是在搭建信息平台的同时要保证我们的信息安全， 安全， 哎， 嗯， 我们这个每个患者的信息的安全 个人隐私还是要受到保障的， 这 是我们首要要考虑的问题啊， 嗯， 头等的大事要把这安全要做好，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提供服务。所以我的理解呢，智慧就一个是个性化，就是为你而来，就是我们要为你的健康专门而来。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能协同携手各方的力量和资源一道为你而来， 嗯， 都为你而来，为你的健康，所以这样才能是智慧的，这样老百姓的选择也是明智的。 嗯，好，这是这个刘主任所理解的什么才叫做智慧加一。刚才说了，智慧加一能够帮我们干很多的事儿，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服务，但是其实都是需要信息化的支撑和一些我们说先进的科技手段作为保障的。那这些服务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是通过一个手机软件啊，还是通过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手环来完成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嘉宾跟我们来说一说。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丰台区卫生计生委主任刘婉莹、丰台区西罗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海涛，以及西罗园街道杨桥北里的社区居民王月民王叔叔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守护在丰台，聊一聊丰台的这样的社区卫生服务到底有哪些，有哪些这种便利可以带给我们在丰台居住的这些居民朋友。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五套真空的拔罐器，只要您对于丰台区的这样的基层医疗服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真空拔罐器。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它。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多个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人们在四月开始， 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我们和大伙一起来说了丰台区现在推行这个智慧加一。刘主任特别告诉我们，他自己所理解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得有个性化，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方便和便利带给大伙。那这样的智慧家庭医生的服务通过什么来实现呢？那吴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他是通过手机的一个 APP 还是通过一个手环，通过什么来实现这些？ 嗯，好，刚才我觉得刘主任说这个智慧加一的模式，我觉得说的非常全了。我从我们这个具体操作层面上来解释一下啊。其实这家一个核心是医护绑定和医患绑定，就是说所有的患者要和我们的一个团队要进行一个绑定，这样我们签约的居民以后健康管理能有一个连续性，嗯，然后这样我们的责任是到人的，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管理， 嗯， 然后呢，这样呢，我们从第二是可能是信息化啊，信息化呢，我想举两个小例子吧。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诊疗系统里有一个叫慢性病规范管理的一个指南嵌入了我们的系统里。实际上我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大夫现在诊疗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指南，这个指南实际跟三级医院甚至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些诊疗的模式是一致的、 oh. 啊，这样呢实际上就是社区的医生，其实我们看病和三级医院可能尤其慢性病这块的其实差别并不是特别多、 嗯、 啊，这是我觉得智慧加一个体现。第二，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有一个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个 APP 是这个、我们叫身边医生 啊、哦、 身边医生这个 APP 呢，就是我们的签约的居民啊大部分都有下载这个，在手机上下载这么一个小软件、 嗯、 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及时的在这个手机 APP 里发送一些我们的一些信息啊，包括我们的健康教育啊，我们的一些干预活动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患者的一些他的情况，血压、血糖啊等等的一些信息呢，都可以及时发送到上面，就一个互动交流的一个过程。 嗯， 他查的血压也可以通过 APP 让我们的亲人医生能看到啊，这样我们可以随时的通过这个手机 APP 呢，然后跟他来进行一指导、健康指导交流、嗯、这样呢我们这个服务呢，包括我们这健康管理呢，可能就是更及时、更有效、更个性化。 嗯， 这是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的这块、 哦、通过一个手机 APP 来实现。这个 APP 的名字叫身边医生、嗯、那这样的一个 APP 软件，比如说我们是需要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跟家庭医生完成了签约之后，医生给我一个二维码，我通过扫二维码下载呢，还是说我在现在手机的这种应用商店里面我搜身边医生就可以搜索到？ 首先肯定是应该签约、啊、 嗯， 因为只有签约有这个契约关系之后，我们才这样，可能我们相互之间都有一个这样的关系、 啊、 认同的关系，这才能更好进行健康管理，因为这都是自愿的啊。 嗯， 第二呢是确实是一个二维码啊，我们进行一个扫描之后，它就 通过二维码来下载的。 对对对对，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手机的 APP 应用商店当中啊，您就别搜这个身边医生了。您即便是真能搜索到这样的一个软件，第一它不一定是咱们这种官方的，第二呢是您搜索到之后，如果没有完成签约的话，医生这边没有您的个人信息，没有您的这个资料，您下载了之后也没用，它就是一个软件。我们的智慧到底如何实现，最终还是得通过人，还是得通过医生。所以说在医生端和您这端绑定了之后，这个身边医生才真的能够走到您身边为您来服务的。嗯，好啊，再次提醒大家，要完成我们说家庭医生的签约之后，通过二维码扫描下载这样的一个软件，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帮我们完成整个健康的这种监护。那签约家庭医生也想问问您，我们的签约手续比如说是通过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必须要去中心才能签约，还是也可以通过电话甚至网络的一些现代化的方式完成这个签约的过程？ 这个有几种方式啊，当然是到中心的可能这个是最多的， 嗯， 因为我们签约呢更多是需要我们管理的，他到我们来中心来看病，这最少接受我们的疾病管理了，其实这个可能是我们最需要的人群，因为这个现在整个社区卫生机构的人员并不是非常的富裕啊，所以我们把有限的这医疗资源投入到最需要我们服务的人群里边啊，所以这到中心看病这部分人群肯定是我们优先签约的这个 对象， 尤其是老年人、慢性病啊，一些包括一些特殊人群，孕产妇、空巢老人、孤老人，也是社区卫生机构，因为也是公益的嘛，我们要体现政府的公益性，所以这部分人我们是优先签约的，还有一部分人员也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主动到社区里进行健康教育、健康干预活动、我们讲课， 在进社区的过程当中完成签约， 这个也有一部分人会慢慢啊接受我们啊进行一个签约啊。当然，有刚才是 A P P， 可能大家可能也是有的可能互相的这个通知，大家 拍了照片之后发到群里面，大家扫一下吧。 对对。对也有其他的，也有一些信息化的，但是这个相对少一些啊，主要还是面对面的啊。 好，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完成家庭医生的这个签约，首选的方式还是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一个您就近的就行。这个也想问问，之前呢，有区县的卫生服务中心说了，不光是家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您可以选择在家附近也行，或者说在单位附近，因为很多的年轻人有个病啊灾的，上班的时间趁着空闲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病，所以说在单位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签约也可以。想问问丰台区的这个签约政策是在家或者是单位任选一个都行吗？ 这个其实上我们想，首先是居民，我们的居民他一定是就家就近、是最方便的。当然还有我们的上班族啊，上班族也可以选择我们离单位近的，这个没有严格的说去哪可以去哪不可以、所以我们在这块政策是基本上是比较宽松的 、 比较宽松，也是为了大家就近，不管是单位也好，是上班也好，还是居家，如何方便如何来。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管理上可能有一定的壁垒，也是下一步我们需要改进的，就是我们各个社区中心的签约的这种信息化还没有互相打通。如果下一步我们把所有的社区中心的信息化打通了之后，您在哪儿签其实都不重要，您的信息后台都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哪儿服务都可以啊，这样会更方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找一个就近的，大家去的最方便的，这个作为我们日常。 对， 但是呢比如说我上班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呦发烧了 不舒服，你去那儿信息一样可以调出来， 也可以查出来， 对，我们通过唯一的识别就可以调出您的信息，就可以进行处理。 看来这个智慧还在不断的加码，下一步会变得更加聪明一些。那也想问一问，像王叔叔刚才我们这个吴主任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手机软件身边医生，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用过这样的手机软件吗？对于您来说这个手机软件用起来怎么样？很多的老年人可能对于这种电子产品啊使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困难，觉得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想问问王叔叔您用过这样的软件吗？ 我这个手机软件啊安在我老伴的手机上因为我这个行动不是不太方便吗 安在老伴儿的手机上了， 对， 日常 也用哈， 也可以自查，随时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每次你包括量血压、血糖，在上面都有显示， 所以非常的方便 啊、哦。也就是说，日常的一些健康数据的记录，我们不用再记在小本子上了。 对， 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机软件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我们说电子化的记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就问说：“您平时的血压到底怎么样啊？”这老年朋友说这个挺好的，具体怎么个好法他也说不出来。有了这样的软件，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记录调给医生一看，医生一目了然，每一次的血压到底测量的水平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时候突然高了或者突然低了，通过这样的信息化水平确实方便很多。那这样的这个手机 APP 软件现在在丰台区的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经实现了吗？刘主任，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西乐园社区，也是吴主任这儿和方庄已经全面实现了。 嗯， 现在平台的搭建正在这个筹备中，各个社区呢也进行培训和这个下一步的对接，所以预计今年吧，我们全部的政府办的1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全面实现。 嗯，现在已经有2个实现了全面的覆盖，在今年之内这14个都可以实现覆盖了。 是这样的。 嗯，好，这是个好消息。我们也想问问，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刘主任也说了，在丰台区大家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占到了 55% 左右，比例非常的高。这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样的贴心服务，有这样的这种智慧加一的加持，大家愿意选择，但同时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工作压力其实是陡然增加了的。那对于他们来说，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更有动力去为社区居民服务，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刘主任这边想想办法呀？ 其实上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的医务人员，尤其是社区卫生一线的医务人员，确实非常的辛苦。 嗯， 虽然不用值夜班，但是真的是24小时才开机，因为我们的家庭医生签约以后，服务的老百姓800到1000人，我们不敢把这个数字放得特别宽，因为要保证质量啊，控制在1000以内。所以在800到1000这样的服务群体，这个服务量和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有我们的这个一线的医生啊，经常就是这手机真的是不能离身，因为随时都会有老百姓会问问题。或者他拿起电话就打给我的家庭医生，有这个疾病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都会拿起电话就打。 嗯， 所以我们经常我们的一线医务人员呀，就是家里的事情都顾不了。我们有个很年轻的这个女大夫，回家之后给父母过生日，基本上都是在门口从头打到尾这个电话，就没有时间跟老父亲祝句寿。 嗯， 这样的时间都很少。最后家里人说你赶快回单位吧，就把他又这个真的是离不开，这老百姓离不开我们的家庭医生了，可以说是非常的信任。但是我们的工作量确实很大，我们也横比了一下，我们现在丰台区每一个医务人员，尤其社区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啊，是基本上在全市平均水平的2到3倍。 嗯， 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但是这支队伍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敬业，都在全身心的投入到热爱的这种，因为有老百姓的信任，这种互动很强，他们也离不开老百姓了。 嗯， 这种互动，这种信任，下一步我们也是想从我们的薪酬，是从我们的这种整体的绩效上， 嗯， 做一定的调整，向他们倾斜， 嗯， 会来激励和稳定我们这支队伍，让更多的医生愿意成为一名家庭医生， 嗯， 啊，很光荣，也非常 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我们当然希望是有对应的报酬。 是这样的，根据他的服务的人群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来实现我们这个薪酬上的体现。 嗯， 现在整体来说我们正在研究当中，但我想这个春天应该不远了。 嗯，能够让这些我们说为大家辛辛苦苦服务的这些人的价值有所体现。啊，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跟几位在互动啊。红十字这个朋友应该是丰台区的一个老住户了，他说听广播知道了丰台的医疗真好，我在丰台住了10多年，现在啊搬到海淀区了，当时在丰台住的时候看病特别的方便，有307医院、丰台医院，还有社区的卫生服务站，现在知道感觉更方便了，真是挺关照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希望全市都能够向丰台去学习，丰台的医疗也希望越办越好。 还有田庚说，主持人好，嘉宾好，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挺好的，如果再增加这种夜间晚间的急诊就更加方便了。这夜间晚间的急诊是不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得依靠这些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多的可能得在晚上联系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不是？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社区的工作时间是到晚上八点钟，但是我们也在个别的探索能否做一些小夜门诊在社区开，但是我们还没有推广，因为这样的医疗的这种整体的一个运营的投入和成本是非常高的啊。虽然说看着一个医生在出诊，但是后台是需要很多的后勤人员和我们的医院的一个 医疗保障的 保障的一个措施。所以这个也我们也觉得老百姓的呼声也是老百姓的需求，但更多我们现在目前把社区的工作还是放在日常的保健健康上，如果真的有急症一定还是要建议第一时间啊去我们这个有急诊的大医院， 大医院都是没问题的、 啊、或者找我们的家庭医生进行转诊。 好啊，我们在节目的预告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在丰台区除了有手机 APP 软件能够帮我们提供这种智慧加一的服务之外，还有智能手环能够随时帮我们连接这个家庭医生。也跟大伙说一说这个智能手环，听说它的名字也特别的贴心，叫连心通智能手环。这样的一个手环能够给大伙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来，吴主任。 连心通呢是在丰台区是一个我们区政府的一个惠民折子工程啊，应该是由民政局和那这牵头来做的这么一件事儿啊，包括这个区委都是来牵头做这件事儿啊，主要是为这个独居的老年人啊提供一个居家的一个服务，养老服务啊，也是就是服务最后一公里吧。其实作为我们的区政府区委区政府这边，可能他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的，这个发放呢，我们是由各个街道居委会他进行一个摸底，就是我们这个辖区里有多少这个空巢老人，然后呢，然后这些有没有需求来提供。比如我们西螺园街道就是总共1700人，据我所知丰台区总共有休息的17000人 啊、 我们西螺园1700人啊，这个老年人就可以，如果说他同意了，就可以跟街道居委会进行一个申领啊、然后呢我们就各个街道就像上申报，然后就给发放下来。这个连心通手环呢可能有很多功能啊，它有很多服务功能啊，包括一些比如一些社会的一些服务，买菜呀、包括一些就是叫聊天啊或者等等吧，啊，一些很多社会，包括送餐啊，就是养老一些服务，居家养老的一些服务啊，但是可能这些都是付费的 啊， 包括至于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呢，它也是一个是这里边的一个服务， 也是服务的一项， 服务提供商之一啊。我们也是最主要呢是以健康管理为主啊，我们给他所有的连心通手环的这个居民，我们肯定要跟他建立健康档案，签家庭医生协议，如果有特别确实有需求的一些老年人，我们可以也提供一些上门的服务，但是这个也是付费的啊，收费的啊，就是基本是这么一个模式，实际是丰台区委区政府的一个惠民的一个工程 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智能手环其实为大伙儿提供的不仅仅是这种健康的监护服务，很多我们这种养老或者说这种社区服务的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手环来完成。 对， 整个的申领过程呢是通过街道整个的摸排提出需求向街道来申请的。 对， 好，那看来 是免费发放的 啊，免费为大伙儿发放的。看来这个连心通智能手环也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在家这种独居的老年朋友啊。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哈。好运旺旺啊，说社区医院的医生服务态度特别的好，但是呢，有一些药品还需要全面一些，希望大医院的医生能够来社区医院出门诊的次数增多一些。啊，也想问问药品是不是在去年我们北京新医改之后已经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了？ 对，因为去年的这个医改之后，4月8号医改之后，药品呢基本所有的医院都是一致的了。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遇到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药，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这是因为药房相对大医院来说，这面积相对偏小一些，可能不一定所有的药都备齐。像一些常用药，可能它会有；像一些比如说不太常用的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比如说快递的服务？像上半段的时候，刘主任不也介绍了吗？这个智慧服务这边下了订单，直接给您快递上门，能不能通过这样的服务帮大伙补齐这方面的用药问题呢？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马家铺社区服务中心和普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了药库前置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解决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解决我们药库的人员少、地方不足、药品的品种不够多啊，老百姓的需求又大这样的问题。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想更做更多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虚拟药库。虚拟药库就是在这个前置药库的基础上品规更加的放宽。因为我们的订单直接就可以到了配送商那里。配送商直接就不受品规的限制进行这个配送。但这样的话其实上是远远要超过我们大医院的那个品规了，因为对，大医院的品规现在还受着一品两规的这个限制，所以在这块上我们政策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打通 去探索、 探索， 也就是说更加有个性化的服务。有一些朋友的这个药品可能不在我们的这个药品采购目录当中，但是呢又有需求，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进一步的这个探索，在社区帮大伙来解决这方面的用药需求。好，时间非常有限啊，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这种提出来的问题了。那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选出我们今天幸运的互动听众吧，我们选出五个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把这个我们的第一个互动礼物送给李梅这个朋友吧，作为欢迎他要搬到丰台的一份见面礼，先送给李梅这个朋友。然后呢还有这个红十字，这是咱们的一个老住户了，虽然现在搬到海淀了，但是咱们丰台其提供的这样的优质医疗服务我们也让他享受一下。还有红十字这个朋友，还有这个我看看啊，田庚好运旺旺还有我们的小西西，这几位朋友是我们的幸运听众。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和大伙取得联系，希望大家通过微信把自己的姓名还有我们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把我们的礼品快递给大伙。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的主任医师吕继辉吕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的活力。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未来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的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的浓度都在每立方米45微克以下，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时间陪着我们慢慢长大，